大海，流淌一湾青丝，流进了高原，不再离去。像一帆很无载的帐篷，汇聚的岛屿让雪花编织的美丽回到了港湾。流淌一湾青丝，流进了高原，不再离去。像一方五彩的帐篷，汇聚的岛屿让雪花编织的美丽回到了港湾。追寻